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32集。你怎么选了颐和大学？五。出了小区，桑岩拦了一辆出租车，桑稚先上去绑上了安全带，提了一句： 哥哥，我怎么感觉你对以凡姐的态度不太好？她人不是挺好的吗？说话也温温柔柔的。 桑稚见过桑岩大部分的朋友，但基本全是男的，几乎全是话痨，聚在一块儿幼稚又闹腾。对待那些朋友，桑岩的态度也称不上好，说话恶劣又拽上天，让人恨不得当场跟他打个你死我活。他对待温以凡的方式却不太一样，近似冷漠忽视，就连说话也是冷冰冰的。不过桑稚没有见他身边出现过别的女生，也不知道这种态度算不算正常。 这是你现在泡妞的手段吗？ 桑稚盯着他的脸小声嘀咕。 但你俩光看颜值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呐。 桑岩瞥了他一眼，桑稚很真诚地给他建议。 而且哥哥，你这种态度女孩子是不会喜欢的。一般都会喜欢温柔的。 桑稚思考了一下，掰着手指一点一点地说。 脾气好，细心，不会总不搭理人，家庭环境不算好也没事儿。 想到桑岩辞职那么长时间都还没有去找工作的事儿，桑稚想借此提醒他一下， 只需要上进努力就可以了，不要整天在家当个无业游民。 桑岩终于出了声，不耐烦地说道， 你的理想型是段嘉许？ 桑稚瞬间闭了嘴。一路安静到了小区门外，桑稚下了车，回头时见到桑岩还在车上，他一愣，狐疑道， 你怎么还不下来？ 你自己上去。 桑稚反应过来，不可置信地说道， 你今晚还不回来睡啊？你不怕爸妈把你腿打断吗？ 桑稚没有想过桑岩的胆子这么大。 那你自己给他们打电话，不然他们一会儿回来得问我。 你随便帮我说几句怎么了？ 桑岩啧了一声，连敷衍都懒得多敷衍几句。 哼， 走了。 收拾完餐桌，温以凡便回了房间。温以凡没有立刻去洗澡，坐到书桌前翻看了一下手机，发现赵元东又给他发了几条微信，内容跟先前的差不多，都是让温以凡春节加班要注意身体，放假了就回去看看他。温以凡回了一个好。发送成功后，温以凡又打开了新的一集剧看了起来，不知不觉便走了神，想起了桑稚刚刚的话。因为我爸妈说过我哥高中的时候早恋了，如果没错的话，这说的对象应该就是他。高中的时候老师以为他俩早恋了，当时还找他们两个过去提了这事儿，后来还叫了家长。温以凡记得这事儿还发生了两次，分别在高一和高二。温以凡的思绪被手机铃声打断，他接起电话，听到那头传来钟思乔的声音。 你明天是不是要上班了？ 啊。温以凡嗯了一声。 哎，咱俩这几天还没有见过呢。 也不是没机会了。 我们怎么就住得这么远呢？ 钟思乔继续唉声叹气。 我走了几天的亲戚，又累又无聊， 不是在问我有没有对象，就是在问要不要给我介绍对象，像约好了似的。 你跟你男神怎么样了？ 本来感觉差不多了，但他又一直没提。 钟思乔有些苦恼。 他这是在把我当备胎吗？还是想找一个比较有意义的节日再跟我告白啊？ 如果真喜欢的话，你主动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啊。不过你得先看清这个人怎……还没说完，温以凡忽地听到玄关处传来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声音顿住。 怎么了？ 没事，听到客厅有动静，应该是桑延回来了。温以凡没有想过桑延今晚还会回来，他随口道：“ 啊，他年初三就不在家住了吗？” 钟思乔很诧异，没等温以凡回答，钟思乔又接着说道：“ 不过，我现在听到你俩合租，还是觉得有点诧异。毕竟他以前不是喜欢你吗？你俩真没发生什么呀？” 温以凡诚实地说道：“面都没有见过几回。” 行了，好像也是，毕竟也过去那么多年了。 想到今晚说起大学的事儿，温以凡重新问起之前的问题。乔乔，向朗他之前本来是打算考颐和大学的吗？我怎么对这个没什么印象？ 有吧，不过就高一开学的时候说过几回。啊，你想说的是咱出去那回他说的真心话吧？他当时说的时候我也很想吐槽，不过还是忍着了。 钟思乔反应了过来。啊？ 嗨，他就是欠，那话是故意说给桑延听的。他俩高三同班的时候就不太对付。我还忘了跟你说了，把你送回家之后，这傻叉还不小心说漏嘴了，还说觉得桑延现在冷冰冰的，看着太没意思了。以前他说这种话能把桑延激得讽刺他几百回合。 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把电话挂断后，温以凡起身想去洗个澡的时候又拿起了手机。他抿了抿唇，打开跟桑延的微信聊天窗，慢吞吞地敲打。之前向朗说的跟我一块上颐和大学。敲到这儿，他盯着屏幕，动作停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温以凡吐了口气，把敲的字全部删掉。还是算了，这事情都过了多久了，再提起来好像也有些莫名其妙。而且他当时就是没有处理好这件事儿，现在就算想解释也没有任何道理。短暂的三天假期结束，温以凡又开始过上每日睁眼就准备出门，回到家洗漱完就闭眼睡觉的日子。跟桑延那稍微和谐一点的相处似乎也随着节日的过去而消失，之后又恢复了常态。基本上两人每天都会见面，但对话的次数少得可怜。不过温以凡觉得这相处也称不上是不愉快，顶多算是这段时间的相处没有让他们的关系拉近一分，履行了一开始的互不干涉的承诺，各过各的生活。不知不觉间整个二月就过去了，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彻骨寒冷被到来的春天赶走，温度也渐渐上升。先前春节温以凡没有去赵元东那儿，也许是因为这个事儿，从那之后赵元东找他的次数明显多了不少，每天都会找他说话，说到最后都会演变成你什么时候有空来见妈妈一面。时间久了，温以凡觉得这么拖着也有些麻烦，干脆见一面应付了事。想着见了面之后，赵元东找他的次数估计也不会再像现在这么频繁。温以凡的休息日在植树节后一天，那天下午按照赵元东给的地址，温以凡坐地铁过去，刚到小区门口就见到了赵元东的身影。赵元东穿着一件长裙，脸上妆容很淡，头发及腰被烫成卷。 时间似乎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跟几年前相较，他的模样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漂亮到不像话，又带着这个年纪该有的韵味。温以凡的长相都是随了他。见到温以凡，赵云东的目光顿住，立刻走了过来。他神色间的激动完全掩盖不住，动作却显得局促，只轻轻拉住了他的胳膊。啊，阿将来了呀。 嗯。 出来怎么才穿这么点呀？ 不冷。 温以凡提着刚在路上买的水果笑道。沉默。赵元东的视线放在他的脸上，两人好些年没有见了，对彼此都觉得生疏。看着温以凡的脸，赵元东的眼眶渐渐发红，下意识别过头。 你瞧，我也是。 温以凡不喜欢应付这种事儿，轻抿了唇说道， 先进去吧，我晚点还有事儿，吃完晚饭就得走了，没法在你这儿待这么久。 哎，好好好，跟妈妈回家。赵元东抹了抹眼睛， 妈妈也怕打扰你工作和休息，你没空的话，我过去你那坐坐也行的。以后你想吃什么，就给妈妈打个电话，妈妈过去给你做。 我跟人合租，怕会影响到室友。 那你有空的话多过来。 赵元东上下打量着他，眼中带了心疼。 瞧你这瘦的，一点肉都没有，是不是都没有好好吃东西啊？ 吃了的。温以凡说道。赵元东又看了他好几眼，感叹道， 我们阿将长大了，比以前漂亮多了。 温以凡只是笑笑。两人走到赵元东所住的那栋楼，赵元东现在住的房子跟当初他再婚后温以凡跟着一起搬过去住的不是同一个地方，他大概是前些年才搬的家，是个新的高档楼盘，小区绿化和物业都做得很好，空间也大了许多。印象里搬家这事儿，赵元东是跟他提过的，但温以凡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也不太记得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坐上电梯，赵元东在温以凡旁边说话， 对了，你还没有见过星星呢，都快三岁了。 说到这儿，他的笑容明显了一些。赵元东口中的星星全名叫郑可欣，是温以凡同母异父的弟弟。 你郑叔叔还在上班。 电梯恰好到了，赵元东从口袋里拿出钥匙。 佳佳也不在家，她上大学，隔几个星期才会回家一趟，而且她之前还特地跟我说了一次，说以前是她年纪小，对你恶意太重了，但她现在都已经想开了，也觉得对不起你。 啊，温以凡温吞地嗯了一声。 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